啊，不知问候贾岛，未曾愿意当面恕罪。岂敢，少得差人国府问安，末将知恶果，那道无方。闻听人言，问候在胡老关前战胜诸侯，堪称是英雄大问候。今日特设宵宴，尽请问候赏脸光临。末将有何德能，敢受大人如此美？哎呀呀，方今天下英雄，非将军莫属。王允，非尽将军之职，实尽将军之用也。 惶恐啊，惶恐 啊！贾元 又 酒宴摆下，唤一家小姐出堂。 是。 酒宴摆下，有请小姐出堂。 安汉，在胸垂香儿，应得鱼儿上钩来。参见爹爹。 我儿免礼，儿啊，这就是你素日敬慕的问候将军，还不快快上前见礼？ 是，问候怒者相万夫。 啊，大人，这位小姐甘母就是令爱母， 正是小女 啊。大人，何不请小姐一同入席共饮呢？ 儿啊，快与问候把盏呐。 孩儿遵命。 多谢下将那胡老关前战胜诸侯之事讲上一讲， 小姐面前，末将不敢夸口吧。 将军功过云天，将将又有何妨啊？儿啊，你素日敬慕将军英明，今日可愿听将军讲上一讲？ 啊，将军，听我家爹爹言道，将军在胡老关前英勇非常，有老将军讲述一遍，我父女洗耳恭听。 此，大人小姐，听啊。 山顶。

敢有人证物证，你当年恕之情义，看在嫂娘的份上，从宽发落。过成心一圈念书之之情，你枉为人包年犯罪，你应当看在我的情分，你当想我包门只有这一条根，包年是我的亲骨肉啊， 我也是一点一滴滴滴点点，早年的乳我将把我养成人啊啊啊啊， 多亏你不忘养育恩，想起来往事啊，叫我更伤心，爹娘狠心将你抛弃，嫂嫂我抚养你呀、啊，十八春想当年，我这左边买的是小 我的心， 四更五更我催你睡啊， 好娘为我多劳神， 我也曾温寒温暖 温饥渴， 怕风怕雪 怕雨拼， 忙将忙洗 忙任先， 交金交点 交诗文， 这真是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恩知义 当知心意， 我如苦寒心半苦养不了想，你恩将仇报使我伤心，报免我的儿啊， 好、啊

都只为陈州荒旱，天苗不长，风筝只去放粮，救济灾荒。文武官肃静在长亭上，与百姓跪道旁，头顶成状喊冤枉，他们众望高报免为官不良。一告他赏官欺民勒索百姓，二告他草菅人命枉法贪赃，三告他泼墨在梁，欺君罔上，条条罪状犯皇上。押苞米言审讯长亭上，百姓们纷纷送冤枉，铁证如山不去晃，苞米那画公已成当，枉法如山谁敢抗，长亭之上痛扎下苞米身王嫂娘啊，包面是你的亲骨肉，小弟我插枝也心上，怎奈是方法迢迢，不能够两样，对人言对节宽，情理不当。我若是念私亲抢包面来观望，岂不是将压百姓上去君王，寻死被公方法贪赃，只有一个骂名后代传扬，小弟我也生子安度哎嫂啊信，现有诉状，嫂娘请看。 拿来我看。状告包勉，歃县干旱三载，寸草不收，报名身为县令，不但不救命，再反而贪赃枉法，吞没在两伤害人民。来丧子 霜寒暑，谁关心烟昏花不开山，有谁来撑一把王年杰王青青，谁我这年迈人捧上酒一樽，花盼果树盼春，没人只盼个好光阴，不盼自身大不小，我盼只盼天下有一个好儿孙，太可叹我呀盼到头来何所有，不在百年后谁是我那匹马胆小的人，我恨天天不理，我恨地地无依，恨包勉他的婚一段，我恨自己是个苦命的人啊，

船船桥一段，我参当断呀。 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当了真，一曲经沙入中明，我是

十五，我爹娘的孝庄，王上，依照我兄长下云泥，迎喜他团亲早成王，为求他人能生愿，也欲逃出我下云娘。路遇贼兵，我跳长江，我是借此逢生几楼家，谁要虚度一年整带牛陪，靠近我却是弟弟娘在前。泪呀上下，重量早害谁不痛，见着很多十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抱，你为何三月来不偷真啊金王，见着到底是哪个，你离开带我杀人吧，我爹爹当朝未曾想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见着在